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送走池小池后，宋志怀明显舒了一口气。一旁宋志怀的特助笑道， 宋总，和池先生见过那么多次了，您还不了解他吗？ 这人真是要命，根本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 也挺有趣的，别的不说，宋总您和他看起来还真是登对，您不考虑一下吗？听说他也是…… 我不会在娱乐圈里找。 宋志怀态度断然，一边解松袖扣，一边掉头往办公室走去，平静道， 像这样的麻烦我可不想带入自己的生活。 楼隐沉默地听着宋志怀和特助的对话后，才下楼去追池小池。池小池已经到了 B2 层，在找自己的保姆车。楼隐的幻影跟在他身后，回想着刚才听到的一切，手掌不知不觉地在口袋里攥成了拳。卢卡斯和池小池的身高腿长都不是一个量级，只能追在他身后一路小跑。 祖宗，我的亲祖宗，哎，咱们是来协商的，又不是来结仇的，你刚才是干嘛呀你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妮娜背后有金主捧啊？后台老大了。 后台怎么了？我没有吗？ 卢卡斯险些忘了，眼前这个是出道即进入中国电影圈顶配剧组的 July 池，遇到的贵人全是树大根深的大佬。卢卡斯急道， 那你也不能往死里得罪人呀，你图什么呀？ 图我心情好啊。 行吧，眼见在这个话题上没法和池小池达成共识，卢卡斯就换了话题。 你跟刚才那个大帅哥认识啊？ 在会议室里能称得上大帅哥的也就池小池和宋志怀两个。 我们俩以前就见过，应该是在我17岁的时候吧，走一台商业秀，他在下边，我在上面。 哦，竹马竹马。 你知道竹马是什么意思吗？ 哎，差不多差不多，意会意会。 卢卡斯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。 哎，然后呢？ 池小池瞄着卢卡斯，微妙地转了语气。 有人介绍我们两个认识，我们一见如故，干柴烈火，你浓我浓，保险套扔了一地。结果第二天他提起裤子不认人，让我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从此和他相见不相识。 楼影狠狠一咬牙，好压住胸口浓烈的酸胀感。卢卡斯听着嘴巴和鼻孔一起放大。 真的吗？ 假的。 操。 池小池找到了自己的车，把钥匙丢给卢卡斯。 放心吧，他对我这样的人不感兴趣。 卢卡斯一脸遗憾。 真的吗？你们俩看起来真挺配的，他拉你进电梯的时候。 池小池靠在墙柱上，心平气和地指出宋志怀对自己的看法。 他是觉得我麻烦而已。 卢卡斯有些失望，毕竟刚站好的 CP 就崩了盘，这种感觉实在不太妙。他给池小池拉开车门。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以后在圈里帮你物色物色呀。 池小池倚上舒适的软真皮座椅，闭目道， 我谁也不喜欢。 闻言，楼隐刚刚浮现出的一丝欢喜之心乍然落下空谷。卢卡斯不死心道， 你那什么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幻想对象吗？也好给我立个模板呀。 池小池闭着眼睛，从烟盒里又衔出一根烟来，像是在想念什么人，神情渐渐柔和了下来。他拿干涸的嘴唇抿住烟嘴，含混地笑道： 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啊。 车子绝尘而去，留下楼影站在原地。又挨过一阵难熬的酸涩感，楼影才能勉强抬起头，追望着车影消失的方向。从这些年的蛛丝马迹里，楼影能隐约猜出来，池小池对爱人的取向好像和大多数人不大一样。因此听他正面谈及这件事时，他并不觉得多么惊讶。他惊讶的是自己的反应。胸腔里的一团软肉一缩一缩的难受，强烈的不安全感包裹着他，叫他控制不住自己，想要追上去坐在池小池身边，追问他到底喜欢什么人，到底可以喜欢什么样的人。为了遏制自己这种不正常的情绪，他才选择留下。楼影看着自己的手，皱眉想到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他一时失去了目标，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。但呆站在这里也太傻气了些。楼影背对着车辆离去的方向，迈出两步，兴味索然地想，要不回系统去。突然之间他心念一动，脑海里过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，脚就再也动不了了。楼影豁然回头，不可置信地望向池小池的车辆消失的方向，心脏砰砰地狂跳起来。 不可能的吧，他怎么会？ 楼影回到主神空间，不言不语地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好几天。089和023来敲过几次门，他也没有接待的心思。强烈的自责把他整个包裹了起来。池小池明明是他的邻居弟弟，和他一起长大的，被他捧在手心里的少年。他们的确一起期许过未来，但那只是少年人对于未来的笼统认知，并不包含任何旖旎的内容。自己怎么能对他起这种心思呢？他怎么能喜欢池小池呢？在混乱的心绪之下，楼影只能靠工作麻痹自己。他马不停蹄地接了他的第八个宿主，匆忙上任。和他带过的第一任宿主相似，第八任宿主吕帆是个怯懦又拘谨的青年，样貌普普通通，不爱说话，在现实里是个宅男，连说话都不很利索。楼影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进来，极其用心地带他，因为哪怕匀出一丝空闲，他都会控制不住地用这一丝空闲来思念池小池。以前楼影总会把这份思念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小池是他的弟弟，又总是那样叫人不放心，他的一举一动自然会牵动楼影的心绪，叫他禁不住想抱他，安慰他，陪伴他，亲亲他的头发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什么都不一样了，都变了。楼影开始逃避，在任务与任务之间的休息期，他不再回去探望小池，而是全程陪伴在宿主身边。吕帆不好意思地表示， 楼先生，你不用总是陪着我，你可以去忙自己的事儿的。 楼影撒谎， 我回去也没什么事情可做。 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探亲，也很久没有回去023那里打听过和池小池相关的消息。楼影认为这种异样的感情就像是着了火的油锅，只要用锅盖将火苗压住，隔绝氧气，不久就会慢慢熄灭，到时候一切都会回归正轨，他对小池那份走样的感情也会慢慢变得正常起来。然而这种刻意的隔离带来的竟然是完全相反的效果。楼影开始频繁地做梦，梦见他与池小池的过往，梦见他和长大的小池出去野餐， 梦见他用空花盆扣在小池头上为他剪头发。梦里越是快乐，醒来越是怅然。某天他竟然梦见了小池亲吻了他。从那天起，他不敢再做梦。